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显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曲艺名家表演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要到山东来看一看，哎，山东是一个曲艺大省，无论是相声啊、快书啊、琴书、古书等等，那是非常的丰富，人才辈出。那么首先我们要请您听一段相声《劝酒》，由唐爱国、齐立强为您表演。 今天来的各位朋友演出，心情非常高兴。 对， 首先 今日是特别高兴，咱们是一醉方休，不喝罚也不拉倒，好不好，朋友？ 等会儿 啊！ 你喝多了， 什么多了？ 酒， 在哪儿？ 在，还想喝呀？ 没喝多少 啊， 今儿一天才喝了三回， 才这还少啊？ 不喝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在。老韩家 啊， 该不该喝？ 他什么事儿就该喝呀？ 他买了瓶餐喜镜 啊，你想刷刷肠子啊？ 他买瓶餐喜镜中奖了。 哦，中奖了， 啊、 这是好事，该喝。 中了块肥皂了， 这够酒钱吗？这。 那老李 啊， 买股票赔了6000，该不该喝？ 赔了还喝呀？ 我这让他花钱买教训。 爸， 哎，我早跟他说了，你以为是个人玩玩股票就能发了？ 嗯， 哪有那好事？赶紧摆一桌，我教育教育你。 他打算把你喝死？ 你看在我们那儿师大爷，该不该喝？ 师大爷， 这再说杨师大爷， 嗯， 带着中国足球队输了，他这师大爷不是摆一桌给我道个歉？ 给你道什么歉？ 我是球迷，我是伤心。 行了， 我喝了一顿。 说了半天，你光是喝人家的 啊？不光喝人家的 啊， 这不又喝你来了 吗？就赖到我头上了，这人你说 你 啊？ 你这话不对。 怎么不对啊？ 你以为？是个人的酒我就喝呀、 啊！ 啊，一般人请我都不去。我告诉你， 这架子还挺大啊！ 就咱俩这关系，我喝一顿。 嗯、 啊，咱们两个多少年了？ 多少年？ 就我们俩。您贵姓？ 我贵。你说我这请的谁呀、 啊？我就这会儿脑。 我呀，姓齐。 对吗？我说你不会改姓、啊， 这姓不能乱改。 老齐， 哎， 喝了这杯，咱们两个就齐了。 合着我这姓就管一杯呀、啊？ 就喝这杯， 哎、 好吧。二锅头， 这劲儿够大的，这啊！ 齐先生在哪儿发财？ 还发什么财？我搞文艺工作。啊， 文艺工作， 哎，演员， 文艺工作好 啊， 我喜欢文艺工作。 你也爱好文艺， 我给你唱个歌听。 你唱 吧，我给 你唱 啊。 你和这模样唱的不好听， 不是比田震的动静好听。 当然我人家在座的各位，人家不能听。 朋友爱听，给我鼓掌，给我壮着胆儿去。 你们甭鼓掌，待会儿就上你们家喝酒去了啊。嗯。 阿拉和你呢？阿拉和你呢？ 还是和我？ 啊， 拉和你呢，和来和你呢，嗯，阿拉和你呢，和你呢，和吧。 哎，我这稀里糊涂又喝一杯，我这。 再拿。 不拿了，不拿了，不拿了。 啊！ 我不能喝了。 啊！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不会喝。 不会喝，你刚才喝的敌敌畏啊！ 不，那是要我能喝吗？ 啊！ 我不是为了陪你吗？ 你来喝你的酒，还用你陪吗？ 不，你这什么话？ 喝了一半，他说我不会喝酒，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对，没那意思，我不是瞧不起你 啊， 我再喝就不行了。 没关系 啊， 你没听人家说吗？ 说什么？ 说人生自古谁无死？ 哦， 留取丹心照酒精。 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啊！你这我不能让你喝多了 啊！ 我关键是为你好。 哎，这样 你说你们当演员的走南闯北，到哪儿不喝是吧，大哥？ 对对，这是实话。 啊，哎，你只要练好了，到哪儿你都喝不醉，对吧，兄弟？ 哎，有道理 啊， 有道理。 你没事带着酒上我那儿，咱爷俩好好练练。 在，你这辈儿可是见长啊你。啊！ 我说你没事找我喝去， 我上哪儿找你去？我 你呼我呀？ 呼，啊，有鼻鼻机。 哎，我这鼻鼻机号好记。 什么号？ 我这是动动七八两酒， 哎， 呼，我要酒，我要酒。 这什么号啊这？ 来两瓶。 别，我说实话，酒咱有 啊， 但是不能再喝了。 谁说跟你喝了？ 啊？ 我说跟你喝了吗？ 那你刚才说什么？ 咱们两个到此为止。 哦，不喝了。哎，那好，那好。 你有爸爸吧？ 不，没爸爸，我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 对啊，咱俩不喝了 啊！ 老人这我不能失礼，是吧？ 哦， 我敬他老人一杯。 他想的还挺周到的。 祝老人家身体永远健康。 哎， 你喝不喝没关系。 我 这个大热的天儿，你要不喝这杯酒，万一老人咕噜， 对，我喝。 哎，小子啊，你有妈吗？ 有妈。 我是希望老太太身体也永远健康啊！这大热天你不喝，万一老太太咯咯。孝子啊，你有孩子吗？ 有孩子。 对吗？ 嗯， 我是希望你孩子身体也永远健康。万一你孩子。哎，大孝子啊， 我们谁是爹呀？ 啊，我你管那一套，我估计你还有媳妇儿吧？ 没媳妇儿，我这孩子管来的，我是人贩子。 哎妈，我是希望你媳妇儿身体也永远健康， 也 是吧？万一你媳妇儿 没万一了， 完了 啊？怎么样，朋友们？啊？够不够，哥们 儿？朋友，你我先借你 杯酒。不，我不拿了。 给他拿。 说实话 啊， 我这胃呀，溃疡。 溃疡算什么？ 嗯， 我这胃你滴溜出来看看，都是网兜 软， 真咕噜。 这酒啊，是人家的。 对， 这胃， 嗯， 是咱自个儿的。 自个儿的， 自个儿的， 成了网兜了，是自个儿的了 啊！ 不喝行吗？ 怎么不行啊？ 上面来检查， 嗯， 咱陪着人家喝， 嗯， 咱下去检查，人家陪着咱喝， 对， 不喝办得成事儿吗？ 不，我看出来了， 啊， 你还是酒精考验的干部啊！是吧？这，啊，老的，啊， 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这不下来了吗？ 哎，下， 哎，给选下来了， 下来了，好 啊， 下来就不用喝这么多酒了， 是， 啊，是不是？ 官是下来了， 啊， 酒瘾可上去了， 是吧？ 柯军在上面有人请啊，这下来了也没人他妈请了，这不上你这儿来了。 说实话，我不是怕你喝我的酒啊，我主要是怕 你。我知道啊， 知道是什么？ 你烦我， 没这意思。 你烦我， 根本没这想法。 不光你烦我，我上谁家谁家烦我，连我都烦我。那烦， 喂， 真烦。 你上我这儿来，我欢迎你，大爷。啊，拜我欢迎你， 你是大爷。你喝多了？ 没喝多，我 没喝多。你比我岁数大，你怎么能叫我大爷呢？ 那我叫你什么呀？ 你应该叫我大叔。 大，对，大叔，我欢迎你。 你说吧，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大叔？ 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大爷。 哎，这就对了。 不能再喝了， 不能再喝了。 从我开始， 从现在开始， 谁再喝谁是孙子， 谁再喝谁是朕。 这个四 四 六 六， 快喝酒啊！ 还喝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谭爱国、齐立强为您表演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做劝酒。那么说到山东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山东快书啊，幽默爽直，体现了齐鲁大地山东人的性情。山东快书大师高元君先生可谓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而且高先生的相声也说得非常的好。那么下面我们请您还是来听一段山东快书名段武松打虎小片段，请您欣赏高元君的表演。 哟，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得像。哦，树上写字，什么字啊？武松今天念了一遍，嘿，跟酒家说的一个样。哦，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呀，吓唬走路的好客商，客商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呀，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又走三里地，前行来到景阳冈，好大的神力。这边看就是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那还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啊，这有猛虎在山岗，阳谷县的告示，真有虎。哎，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你要钢牙往上上，我倒看猛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有条子大石在路旁，天气还早，歇歇再走，歇歇再走。这武松把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这武松躺着刚歇息呀，可了不得，山背后门窜出来猛虎手中握，这只虎门的一声不要紧，这真的树着树也乱晃荡。紧接着武松顺着声音一看，什么动静？咦，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举骨六尺半，长着八尺环硬棒，前寸八尺惊人胆，后坐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一道黑的一道黄，血盆口一张簸箕大，俩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儿，三横一竖九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十八弯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一点也没剩。剩了点没有啊？哎，当然呢，那酒是用水做的，他们一出汗呢，那个水出来了，那酒的劲儿呢，那还是有的啊。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老二呢，本心眼的喜得慌，耶，老虎想这个大个还不小嘞，两顿我还吃不光，行了，我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吗？这老虎一见心欢喜呀，嗡的一声，这你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急忙闪身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了，老虎扑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老虎心里暗思量，哎，人呢？哎，我每天吃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那么今天喂的哪一桩？是啊， 没在那人看见老虎大吓死了，半脸一捂叫着娘了。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掐着脖子哇哇吃得香了。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感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呼的一声往上扬，夸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夸打这只虎，夸打没打着武老二，就看老虎咬一打，门的声板板的一把一拧像杆枪，刀着地皮往上扫，这么一好感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往上摸一窜，窜着八尺还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夸打没把武松伤，一把没扫着他。老虎心里着了忙，老虎想坏了，要麻烦了。这是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的哨棒往下打，就忘记了个子高来胳膊长，就听嘎嘎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嘎一声弹断，手里还剩尺八长。武松气得猛一扔，怎么不叫你慌你偏慌，这事儿由不了自己了。这老虎三下没有捉着武老二，就听着嘎嘎一声响耳旁。哎，老虎想揍我呀，那揍我我都不上算呢啊，我吃不了他揍了我，那哪行。老虎往前猛窜，大转身又被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的更是勇，心里想我要再多恐怕被打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进了十步还不让，往后退了十几步，老虎扑到地当羊，离武松还有尺八远。这武松一见喜得慌，这武松双手猛掐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把老虎摁到地当羊了。好，这老虎往上一骑，老虎不干呢，老虎觉得怎么着，怎么这没有扑着人，怎么觉得上边压得慌啊。老虎往上一骑，老虎前着一根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把牙一咬一狠劲，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武松说你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武松你好受就完了。好家伙，这老虎往上骑了三骑，武松摁了三摁，他们俩劲头也不知有多大呀。这只虎前着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骑，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没有劲儿了，我还得喂老虎啊，那我都不上算呢。武松想到这，左膀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武松这把牙一咬，恶狠狠的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的劈锤行啊！哎，这老虎啊，更没吃过这个亏了。老虎更不干，闷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那个难听，毫不渗人呢。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闷啊，哎，闷啊，哎，闷打完了三下又摁住，抬起脚，嘣嘣嘣，这起老虎面门上，拳打脚踢这一阵，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了一只虎。留下了没命天下样，唱到此处是一段，我也觉得累得慌。 好，让武松歇会儿吧。啊，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元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小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山东的老演员吴平、张春奎二位合说的方言研究。这里面展现了两位老师在学方面的特长，既有学戏曲，同时还有学方言，提炼总结了山东方言的幽默效果。这段录音呢，由于年代久远稍有瑕疵，请您原谅。请出吴平、张春奎为您表演。 相声这个形式出到北京， 出在北京， 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地方剧种。 哦，地方戏哪儿地儿都有。 哎，所以说它有各地的方言 不同， 剧种不同，方言不同啊。 对呀， 说话不一样啊。您比如说这个好字， 好， 好字按普通话来讲说好， 好， 你叫方言，咱们济南来说，好不说好， 说什么呢？ 说得。 哦，好， 哎， 用济南方言说什么？ 塞， 塞， 哎， 嗯， 张春奎这个相声说的塞呀， 塞， 塞， 塞，对对。 要是很好的话， 那就是很塞 啊。不，他不那么说。 什么？ 刚好是塞了。 刚就塞了。 哎呀，张春奎这刚好是塞了啊。 哎， 刚就塞。要是不好的话， 那就是不塞 啊。不，他不那么说。 不对， 不说他不说不在， 那说什么？ 他说吃猫啊， 吃猫啊！ 这是张春奎那个相声说的真吃猫啊！ 哎，对对。 要是很不好的话 啊， 他也不说很吃猫。 怎么了？ 他那么说 什么？ 嘿，张春奎这相声说的 啊， 真吃猫大瓜子。 什么？ 这猫大褂子， 这俩这大褂子什么事儿呢？这个 方言不同， 对， 那到咱们山东的淄博章丘那一带啊，楚武音戏， 对， 您听过吗？ 听过， 有一位名演员， 老艺人 叫 鲜樱桃。 艺名是鲜樱桃， 对， 本名叫邓红山， 那演的最好。 在前个时期，在咱们济南南门剧院曾经演出过， 对， 那老艺人唱的确实是好。 对， 拿手的戏是《王小赶脚》。 对，在邓红山老先生年轻时候唱了啊，还没有音乐伴奏 啊，就是哎，我跟您学两句，您听听。 您会学？ 您听我唱的像不像鲜樱桃？ 啊，咱先听听。 五音戏， 来来来来， 注意听啊。啊。 不用音乐伴奏的， 哎，得得得得，唱个冷得动。那个时候没有四弦伴奏， 对， 就锣鼓加鼓点，哎，开始唱了。六月的那萨福哟，好把乐的天。 哎，是这味儿。 好把热的天。嗯，张秋同志说话呢，舌头根发硬。 哎， 就是好把乐的天。 是这味儿。 乐姑娘，这个乐姑娘知道吧？ 乐什么？ 就是二姑娘。 咱们说个二。 哎，她说乐。 乐。 哎，对。啊、哦、乐姑娘走娘家是奔向那阳关。 哎。 小奴家几年乐事了？嗯。走了一个丈夫，不三十三。乐事了。三十三上下差着那十一年，都说俺、啊、丈夫啊比奴家大，嘿，亲娘哎，大不大的哟，他可知道疼啊哟。 对， 啊， 是这味儿， 好听吗？ 好听， 酸不拉筋儿，梗不拉筋儿的这么好听。 哎， 你听唱戏好听 啊， 张秋同志要一说话，呵。更好听 是吗？ 好听极了。 哦， 那年我出发到章丘去了， 嗯， 在饭店里吃饭， 嗯， 我一听在那个庄有几个小伙子在那儿喝酒划拳 啊， 我一听章丘同志的喝酒划拳太棒了。 哦，跟咱们划拳还不一样。 跟咱济南人划拳不一样 是吗？ 济南人划拳大嗓门， 哦， 好拉架子 啊， 一划拳这么划吧。 什么？ 济南人划拳 啊， 俩俩仨仨孙儿孙儿，我吧哥们 儿，对，是这样。 对对对，你要叫张秋同志要一划拳，那词儿比这个好听， 是吗？ 可好听了。 那张秋人划拳怎么划？ 他这么划， 您来来， 他先问那个 啊， 我说乐哥， 哦，叫二哥， 二哥，我说乐哥，你轮过吧？ 什么什么？ 你轮过吧？ 轮过吧是吗？ 就是问你有空 吗？哦，有时间吗？ 你轮过吧？ 嗯， 咱哈哈不咋？ 哈哈， 就是咱俩喝喝怎么样？ 喝喝就哈哈 啊！那边倒同意了，哎，哈哈就哈哈呢。我还有好酒肉呢， 好酒肉， 我有汤马挂下鸡贼，还有长果林子嘞。 耶， 咋的？咱还招呼招呼吗？ 招呼招呼就是。 咱俩还划两圈， 划拳 那边不服。 嗯， 哎呀呀，还招呼招呼，招呼招呼，我还得过年呢。 嗯， 来，划拳来了， 来。 一个老油乐家的洗衣八仙来的过火，我他娘破硬一个来， 就这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山东的相声艺术家吴平、张春奎为您表演的相声小段《方言研究》，在学的上面真是有突出的特点。我呢，除了做曲艺节目，还做戏曲节目。鲜樱桃，哎，老先生唱的还真就是刚才学的那个味儿，学的太好了。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下半段继续回到空中笑林，尚远陪您继续听相声。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周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多，天气阴。中午前后，空中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阴云消散，有2-3级兼4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转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阴天，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午后光照条件比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争艳，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哏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说相声，全国各地的相声老前辈、相声艺术家、相声新秀为您奉上名段。说到山东，这是相声大省，当年有这么一个陈光茶社，也是相声的重要基地，几代相声艺术家都到陈光茶社演出，很多相声前辈小的时候青年时期就是在陈光茶社锻炼出来的。上次呢，我们也播放了孙少林先生的珍贵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山东的相声老艺术家袁佩楼、赵兰亭二位的段子。说到袁佩楼，他本身是天津人，自幼在天津学艺，师承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初到济南陈光茶社担任主要演员，后来呢还做一些个业务的工作。后来呢加入了济南市曲艺团，培养了不少弟子传人。这个段子当中担任捧哏的是赵兰亭，是李寿增先生的弟子，也是一位名家。那么这段叫做琴棋书画，我们请您欣赏袁佩楼、赵兰亭的表演。 这回又换您工作了。 该着我说了， 您是相声演员。 不错， 要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简单。 也没有什么不简单的， 那必须啊，肚子里边呢知道得多。 多少必须要知道一点儿， 对于什么生活呀、经验呢要有一定的研究。 必须要研究， 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啊。 都念过书。 您就念过书吗？ 念过。 好，念过几年呢？ 年头不多，才3年。 您比我强啊。 您念了几年？ 我才念了2年书。 2年书您要用心也追得上我。 我这个说2年还不到2年。 怎么还不到2年呢？ 闹了些个日子病。 身体不好。 对， 病了多少日子？ 病了1年零11个月。 您才念1个月的书啊？ 我还逃了29天学。 那你就念一天， 那天是礼拜。 一天没念他这个。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我真正念过书。 您念了打多大？ 现在不念了， 在家里闲待。 哦， 虽说待着啊，工作 应当得这个样子。 每天呢，我要约约报啊， 嗯， 抚抚琴呢， 好啊， 唱唱歌啊，跳跳舞啊，舞舞剑呢， 嗯， 钓钓鱼呀、啊，体体操啊，品品箫啊，捉捉棋呀、啊。 嚯、 哦，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 嗯， 好动的不静是好静的不动。 对， 有个个人的爱好嘛。 那是啊， 你说嘛，每天呢。靠什么踢腿呀、啊、打拳呢、啊、 哎， 你叫他在屋子里边写字他不高兴， 他不能啊写字。 你好静的人，你叫他每天呢跑步啊打篮球啊，他不会同意的， 他也不运动。这个 常言说得好嘛， 说什么 好走东的不走西， 哎，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对， 好骑马的不骑驴，什么好打百分的不好下象棋， 不错 啊，好吃橘子呢就不吃橘子皮。 嗯，吃橘子皮干嘛呀？ 因为那橘子皮啊没有橘子好吃。 多新鲜呢，这个 各有一号。 哎， 您拿着我说话，我也有爱好。 您都爱好什么呢？ 没有事啊，我就爱好什么写写画画。 哎，太好了， 这个写写画画呀，你不研究是没有什么。 是啊， 也研究起来呀，这里边还是非常的有问题。 那是， 你要有一定的功夫。 嗯， 你拿着写就是一个书法。 哎， 必须要下一定的功夫， 没有功夫不成。 写出来这个好，得使大家承认好。 对， 你像真有写得好的几位， 都谁呀？ 苏黄米蔡， 嗯， 欧柳颜照，这个全是名写家。 哎，对， 还有一位王羲之， 不错， 写字写的是最好。 嗯， 现在有王羲之一副对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哎，真值钱， 甭说现在很难找，在过去呀、啊，也不多。 嗯， 因为一方面他不常写。越不常写呢，他这个字啊也就越值钱了。 可不是吗？ 写字我也写得不错。 哦，你写的也好。 不说好，我咱这一个字啊可以换出若干钱来。 哦， 我可不常写。 嗯， 非到必要的时候才写了。 什么时候必要呢？ 你拿着有一年呢过三十晚上，我用钱管朋友借来不及了，我拿过一张废报纸来，唰唰唰，我就写了一个福寿的福字。 哦， 搁在当铺柜台上一撂，写这个，掌柜的拿过来一看，您这个当多少钱呢？我说写30块。 嚯、哦，三十块， 他连价钱没还。 哦， 30块，够吗？ 耶， 那意思钱还当的少呢。 嗯， 我说做了不当，就当30块，好吧，就给您写30块吧。这个东西很值钱呐，恐怕给您呢，斩喽。最好您找个东西包起来才好呢。 哎，找张纸来，它包起来。 你回家找个皮袄来把它包上就行了。 皮袄？您是当这个字啊当皮袄啊？ 大半是没有那个皮袄啊，这30块钱写不了。 这字还不怎么样，这个。 咱这个写字差得多。 嗯， 真写一样呢，真有一定的功夫。 哎， 写画全不容易。 那是啊， 你拿着这个画吧，你像这个白石老人。 哦。 画得很好，留下很多的这个我们学习的遗产。 是啊， 古诗也有画得好的。 古诗谁呀？ 唐伯虎画美人画得好。 对， 米元璋画山水画得出名。 不错， 还有一个刘诗安， 嗯， 就是山东人，画扇面出名。 哦， 我真见过他的扇面。 见过吗？ 这画是在解放前，我在天津劝业场4楼，我见过刘诗安一张扇面。 嗯， 在那玻璃罩子上罩着。您猜画了什么？ 画什么？ 画了一个茄子。 哦， 标价是大洋200块。 嚯， 现大洋200块，这东西画真值钱， 真不少。 刘诗安画了个茄子就200块。 嗯， 他要画个菜园子 那得多少钱？ 那就买不起了。那就 哎，是买不起那玩意儿， 那没法买那个。 哎， 并不是画菜园子和茄子的问题，因为他画要一出名啊，这就算值得钱了。 对， 可是有一样，画得好的人呢不好求。 哦，他不给画。 不是不给画，因为他的工作忙，你拿过去他就给你画呀，他就应酬不了了。 对， 哎，大哥，您给我画个扇面怎么样啊？我可不行，我画得不好。这个一听啊，哦，您画得不好啊，我就乐意要您这不好。 嗯， 您就还得给我画画。他推辞不了了，你看你我说话的不好，非叫我画，好吧，你把他撂这儿，过年8月来拿来吧。 过年8月， 一支就支你一年， 能画一年吗？ 八月谁拿扇子？ 就是啊， 他这什么呢？一个推辞。 嗯， 那意思你乐意画就撂在这儿，不乐意画你就拿走。 对， 他不可能给你画得快，他又画得好，说你来了他就给你画，画完你拿走，你又拿来了，他都应酬不了了。 对呀、 他本人的工作还要搞呢。可是画呢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是啊， 有时他这个精神集中，一高兴抄起笔来刷刷刷，一会儿就画完了，画出来是又精彩又有神。 哎， 可是画的好的是不好求。 嗯， 要画的不怎么样那个，你甭求他，他能找你。 有这路人。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有一次我刚换了个扇面，走在这个普利门那儿，我正扇着了，遇见我这朋友了。哎呦，这不是费楼吗？我说是我呀。怎么刚换的扇面吗？我说是啊。过来我瞧瞧。我说你瞧什么呀？我说一个白扇面，怎么不画画呢？我说画什么呀？啊，别别，我给你画画。 嗯 啊，抢着给我画画。 是喽。 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这个画家一画就是多少日子，我还怎么用呢？哎，日子不长，我这画非常的快。我说好吧，您受的累给画吧。你画个什么呀？问我。我说画什么呀，客有主便得了，你想画什么全可以。怎么办？嗯，我给你画个四大美人吧。 嚯，四大美人不含糊， 一张嘴给我画四大美人。 嗯， 这四大美人是美人中的四绝呀。 是啊， 肯达基、醉杨妃、笑褒姒并西施，各有它的特点。 那是啊， 画美人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什么地方？ 就是美人那个头发。 哦， 你画的软了赛乳毛，画的硬了赛铁条。 呵， 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功夫。 对， 我说好吧，我说这个四大美人得多少日子？一个礼拜。 还真快， 一个礼拜。我说好吧，到第八天我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咱那个四大美人画得了没有啊？ 哟， 兄长，我对不起你，四大美人我给你画坏了。 画坏了？ 哎，画得好就画坏了。我说画坏了你给我吧。哎，别想画坏了给你拿着多寒碜呢，画坏了没有关系，我能给你改。 哦，他还能改了。 哎，画坏了他还能改。 嗯， 我说这改什么呢？我给你改个五鬼闹盼儿吧。 这美人画的不怎么样。这个 甭问，把美人画成小鬼了。这个我给你画个五鬼闹盼儿，当中贴成个大鬼，这就行了。我说就这么办吧，我那意思反正扇面随你糟去吧。 哎， 我说这得几天呢？五天。到六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咱那个五鬼闹盼画得了没有？ 哟， 兄长，对不起你，五鬼闹盼我又给你画坏了。 又画坏了？ 又画坏了。我说给我吧。别给你啊，画坏拿着多寒碜呢。这个画坏了我给你改。 还能改啊？ 还能改。我说这改什么呢？给你改一大朵的牡丹花，色重那点把它都全盖上了。 嗯， 我说好吧。我说几天？三天。日子又近了。 哎， 第四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大朵的牡丹花画得怎么样了？哟，兄弟，我给你画坏了。 又坏了？ 又坏了。我说坏了怎么办呢？这回我给你改，我给你改个黑扇面吧。 黑扇面？ 我说你甭改了，我自己到家了拿那墨水去抹去得了。 那就甭改了。 画的不好啊就能出这样的笑话？ 可不是。 你要是有一定的功夫呢就没有这个笑话。 对 啊，人的爱好不一样，就有好画的啊，就有好什么呢，好唱歌的。 嗯， 就有好啊弹琴的。 哎 啊，娱乐吗？ 是啊， 你拿着这个琴现在是可以说少有。 嗯，有。 有吗？ 你看这边唱的扬琴、提琴、口琴不很多吗？ 我说的这个琴并不是这类的琴。 什么琴呢？ 我说的是瑶琴。 哦，瑶琴呢？ 复瑶琴很少。 对， 现在没有复的了。也别说，在解放前我在天津住的时候，我们那个房东他叫复瑶琴。 嗯， 他那年岁数还不大呢。 多大岁数？ 二十来岁。他的瑶琴复的根本就不怎么样，也没有人听。他不有俩钱吗？ 啊， 他嫁了什么厨子、老妈、下人很多呀。他叫这些个下人呢来听他抚琴。 哦， 如果要来听他抚琴呢，就不用去干活。 要不听琴呢， 那要多干活。 嗯， 您猜这些个人怎么样啊？能乐意去干活，也不乐意来听琴。 这琴不怎么样， 他还着急呢。呵，我抚琴呢， 愣找不着知音的。 嗯， 他不说他富的不好，他说没有知音的。你别说，那一天呢，还真来了知音的了。 谁呀？ 他们家新来一个女佣人，给他拾掇拾掇屋子。那一天正拾掇屋子的了，他正付邀请，也寸劲儿。那一天的付的邀请呢，调子背一些。 什么调子？ 孔仲尼叹颜回是才高命短。 哦，背调。 他正付着邀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在旁边拾掇拾掇屋子，忽然间站住了，眼泪流下来了。 嗯， 他有那么一个发现，非常的高兴，赶紧站起来了，过来给女佣人作了个揖。哎呀，想不到这些个年我可遇见知音的了。这女佣人非常的纳闷，哟，少爷，什么叫知音呢？知音就是你懂得这个琴呐。哟，少爷，我不懂。哦，你会扶这个琴呢？我也不会扶。那你哭什么呀？是这样，我是个寡妇，我丈夫活着的时候。 哦，你丈夫会扶瑶琴。 我丈夫也不会扶瑶琴。哦，他懂得这个琴，他也不懂。那你为什么哭呢？是这样，我丈夫活着，他是一个贪棉花的，我听着您这个味儿啊，跟他那差不多。 老婆不怎么样，这个 他这个摇琴妇啊，就跟那摊棉花差不多了。 嗯， 就那个嘚嘚当嘚嘚当， 没有什么意思。 那还扶个什么劲儿啊？趁早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就是啊， 因为这个东西古老啊，现在没有人呢好研究它。 哎， 现在你看最普通的，人人所爱好的就是棋类。 棋都什么棋呢？ 分军棋、跳棋、什么航空棋。哎，最普遍的是象棋。 哎。 一共这棋盘上啊，32个棋子儿， 哎， 一边16个子儿，什么五卒二马车两条， 嗯， 双炮四象保一帅。 对， 你看棋子儿简单呢，那个布眼可不简单。 哎，很闹妙的。 两个人下棋，你下不过他，你就是下不过他，你差两步就是差两步。 嗯，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下棋分文棋分武棋。 什么叫文棋？什么叫武棋？ 由说话方面就听出来了。文棋，哥俩一见面，哟呵，大哥，今天怎么着，休息吗？可不吗？来，哥俩摆两盘。不行，我这棋哪下得过您呢？别客气了，哥俩不就是玩吗？哎，摆上，哥俩摆上。 哎， 摆上之后互相谦让。大哥，您先走吧。别别别，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不，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这兄弟咱还走不走啊？在那儿 就是啊， 让等天黑着不能走了，干脆咱哥俩是红先黑后，怎么样？这个一低头，哟，有你的啊，我拿着红棋子红先黑后，完了我不攻了，我先走了。飞象。 嗯， 先走飞个象。 是啊， 你再瞧对方知识，这儿拱棋不足，那儿跳马，由开局到残局，你看吧，这一步紧似一步，是步步有意思。 对， 下了差个3-4步了，这位把棋子拿起来了。大哥，我说我不行吗？你非得叫我活受罪。完了，这盘棋我输了。啊，不不，兄弟，这不还能走吗？是能走啊，你看这不还有3步，这不就完了吗？把那个输的不言就指出来，下的高。 嗯， 不是说非被老架僵的动不了劲儿了，那才认输，那就没有意思了。 是啊， 这是文棋。 要武棋呢？ 武棋不是下的是棋， 下什么？ 而下的是话。两个人见面一说话，你就听出来了，撸胳膊挽袖子。 嗯， 老二，你还敢杀一盘吗？ 杀一盘？ 杀一盘？ 嗯， 再听那个，杀一盘呢？你行吗？ 这叫什么话呀？ 妈，我不行。今天我叫你喝饱喽。 怎么还喝饱了啊？ 这是喝棋夯啊。 哦， 妈，我喝饱了。不信摆上，摆上就摆上，摆上摆上，摆上之后可有一样，今天下棋可得我先走。妈，你先走，你把人王请出来也得我先走。好，就叫你先走，我先走，挡都跑。 他这是下棋吗？ 他这玩命来了。5分钟下了17盘。 呵， 您琢磨够摆棋子的功夫不够？ 就是啊， 这个就学不出高招来了。 本来是 没有不演了，啊，这就棋就不怎么样了。可是有下得好的， 有吗？ 我在天津有个东马路，有个马棚胡同，我见过二位老者下棋下得好。这老哥俩又吃完了早饭就下，一直下定了是日乐西山。有时候这盘棋将将下完，有时候下不完。太阳落山了，那棋子儿啊看起来都模糊了，看棋子儿啊得趴到棋盘上仔细看了。 嗯， 老哥俩呀还舍不得走呢。 哦， 咱哥俩非得下完这盘棋不可。哎，老哥哥来，我看该我走了。看了有五分钟，把棋子儿这才抄起来。行了，这回我有了步了。老哥哥，拿我这个车呀，我吃你这个炮。 嚯， 把炮吃过来了，还不放心，找个亮地方看看。哎，不行啊， 怎么？ 这是我的那个炮啊。 好嘛，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棋子看不清了，还来了。 嗯， 这什么呢？爱好。 是啊， 就有好下棋的，就有好看棋的。 哎， 这个看棋又分两种， 都什么？ 有一路看棋不言不语， 嗯， 在你炮旁边那么一站，一看你这个步走的好，他有个表情；你走的不好，他也有个表情。 哦， 说比说你走的好，他一看看着这一步走的非常的妙， 嗯， 他有那么一个亲情，嗯。心我说好，这一步棋我没看出来，我削了一招，这是下的好， 下的不好的呢？ 这一步如果不好，由他那儿你就受不了。这意思，这不倒霉吗？怎么走这么一步啊？ 嗯， 哎，他这是看人可不愿意， 哎， 就怕有这么一路看棋的。 什么看棋的？ 他看着看着满带支招的。 哦， 支招还不要紧呢，他还有动作。 嗯， 有时候你看在咱门口。到夏天有很多蹲在地下那下棋，一人穿着个背心，穿着个裤头，凉快吗？ 对。 二位下棋啊，一边有一二十位看棋的，唯独看歪脖愣啊，那才忠心耿耿呢。 是啊， 他向着他呀，把那个赢了他，仿佛露脸。 哎， 人家看棋不愿意是好的，就有那个支招的，他看着不眼来了，人家正在那想步法了，他在后边着急，他叫这位，哎，你愣着什么？拱卒。 嗯， 他叫这位拱卒，人家一看这个卒根本就拱不得，没理他这个茬，他急了，你猜怎么样 啊？ 他拿他的磕膝盖拱那位的腰眼儿。哎，拱卒， 嚯， 拱卒。 嗯， 把这个差一点没拱趴下，那意思我拱哪个卒啊？他急了，他把棋子抄起来，拱哪个卒啊？不就拱这个卒吗？哎，哎呦呵，这不行啊，这有个车啊。 哎，好嘛，拿卒喂车去。 那横着个车，你搁多少卒不给吃的吗？ 就是啊， 这就没有意思了。 嗯， 您说支招有没有啊？ 还有吗？ 真有。 哦， 我有个二大爷，就喜欢呢，看棋支招。 嗯， 只要叫他遇见下棋的，他算走不动了。有一次我们家这吃煮包子，就是包饺子，我二大爷拿着醋瓶子打醋去，走到半道上遇见下棋的了，三盘棋。我说二大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是打胜不打败。他向着下好棋的把那个赢了，仿佛他也露脸。 哦， 他一看有三盘棋，哎，这盘棋不怎么样。 怎么？ 刚摆上。 哦， 他不支招，一看这第二盘棋还没分输赢了，一看第三盘棋，哎，这盘行了。 怎么行了？ 一位下的好，一位下的不好。 嗯， 下的不好那个已然输了三盘棋了，那个脑筋呐都蹦起来了。我二大爷看不出眉眼高低来。过来，他支招，帮着下好棋，这个支招，哎，这盘棋行了，哎，炮沉底，车搁第二路上，跳马，哎，老将出不来，哎，肋上有车，完了，三盘棋他给支死了， 哼， 你琢磨那位能饶吗？ 就是， 我得找谁呀你？我跟他下棋，我跟你下棋呀、啊，向你躲开不得了吗？ 是啊， 我二大爷跟他抹稀泥，什么？你跟他下棋，跟我下棋呀、啊？你跟他还不行呢，你跟我不是更不行了吗？哦，我不行，你坐那儿，咱俩来一盘，来一盘呢。我不好下棋，我就好看输棋的。 好嘛，气人呢，这是。 这位能没活吗？我你哪儿学来的？旁边整有个茶碗，抄起来啊，啪，就拽我二大爷脑袋上。 嗯， 茶碗也碎了，我二大爷头也破了，血也流下来了，这才后悔。哟，我给你支支招，至于给我一茶碗吗？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打这儿我得到你的经验教训，我这一辈子我不支招，这为什么呢？给你支招，给我一茶碗去。哎呀，刚一扭头，二哥拱卒，那他又跑这边来了呀。